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头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非常勤奋而且聪明高效率的一些新鲜的内容推送给你，这里也可以看视频哦，点击左下角的视频就可以看到我。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打开花椒 APP 找到活力982，欢迎正在线的朋友们，谢谢 LCCC， 谢谢所有的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捧场聊天。我们做朋友，去做朋友时的这种关心啊问候啊是很简单直接的，但是后呢有的时候会先客套一点，因为时间不是那么的很晚，我们慢慢来，也许聊着聊着我们就特别熟悉，有时候会站起来，有时候会挠头发捏鼻子，这些都是自己人的行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周准，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第四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新浪微博的名字叫做周大准，我一直恭候各位的光临，做你们的好朋友。因为我看到花椒里有很多很多的直播间，有几位的直播间跟我比较相像，他们做得非常好，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很多，也希望来到我这里看看不同的风情和风景。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可以看到屏幕下方今天的话题多绿的人，我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发了一条 push 给大家说，多绿的人你觉得会影响你什么？如果你天天多绿多疑，会影响你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多数人回复我的是健康还有信任。说到健康，真的是如果你多虑的话，首先会我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什么呀，睡眠，睡眠会很浅或者不是很快的容易入睡。我个人就非常羡慕那些本来在跟你谈笑风生，比如说跟你同事出去出差旅行，我们俩安排在一个房间，他在左床我在右床，前五秒钟我们还在非常兴奋地聊当天发生的事情，后一秒钟他就睡着了。我多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多虑，如果你是多虑的人的话，你有话要讲吗？如何排解多虑的情绪？今天晚上我更像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一样的站在这里，当然不是了，我是一个主持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希望今天晚上准备的素材，我手写的文字还有我音乐的表达，能够让你度过一个不多虑安心的一小时夜晚的时光。今天是2018年1月31号，一月份是不是很快就过去了，向过去的31天说再见，顺便谢谢他们。第一首歌来自于好久没见的李玖哲，李玖哲的歌曲就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因为我有一个技术上的闪失，请让我重新来 play 一遍。好了，李玖哲的歌曲呢要好好的听的话，会想非常多的一个感觉，这首歌叫想太多，可以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好的契合一下，如果你是个想太多的人的话。 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为难安慰我的理由。 想太多的人容易陷入一种情绪当中，这个情绪是自己给自己的。如果你身边特别对你关爱的朋友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他特别想去打破这样一个属于 属于你自己的这样的僵局，但是鉴于你们的好关系，又会让他不知所措。你有这个时候吗？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别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虽然你不说，或许错在我太晚，我才懂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llyman。点答陆记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每天晚上听我们的节目呢，让我们的生活能变得更好一点。其实我特别想诙谐的告诉各位，用一种我白天的直播的方式告诉各位，听我们节目容易什么呢？容易皮肤白、涨工资、找对象等等的。开玩笑给各位，其实我们觉得在晚上的这样一个时段呢，我们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说一说，好好的想一想这天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然后呢，在花椒的朋友的用户说，你可以睁大眼睛我们对视一下吗？没问题，我们一起开始对视五秒钟。好了，五秒钟的时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眼神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只能通过这样一个冷冰冰的蓝色的摄像头看到这个摄像头那边的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有点多虑，对，多虑的人就是这样，容易瞎想乱想。在我的身边有不少的朋友是属于多虑的。我发现多虑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会想的事情比较的细致和细腻，然后呢，他会把别人该想的，他也想，不是该他想的他也想， 别人要去想的他也去想，就是自己会比较忙乱，而且很愿意担当一些东西，这是多虑的人的一些好的表现哈。那不好的表现就是他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进程的一些速率。其实我也之前有组过团队，我在没来电台之前，我是一个上市公司的录音主管，怎么样？是不是很棒？是不是很优秀？开玩笑的。我就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就有点多虑的前兆。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想到整个团队是不是能完成公司给我发下来的这样一些工作，能不能有我的创意把这个项目做到我能满意的地步。那个时候我就会多虑我这个 team 当中的六个朋友，六个小朋友，他们是不是能够应付这样一个强度。我会时不时的问他们，好像问的太多他们也会烦。那天有一个大概是应该是我是81年的嘛，然后应该是87年的一个小伙子说周准，你不要再问我了，再问我就做不下去了，我好累啊，好烦啊。他很直接，我当时就会觉得，哎呀，我的这些行为，这些关心，甚至是他们眼中多余的一个关爱，造成了他的负担。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反省。希望你不要是个多虑的人。但是呢，我又觉得生活当中多虑是好的事情，有些事情你必须多虑，你不多虑的话你就会考虑的不是很全面，反正就很矛盾就对了。夜深人静，多虑的人容易想很多。如果你现在此刻正在多虑，不知道该度过这个夜晚，特别是在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建议你啊，来看看我的直播。我是谁？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我叫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朋友。这首歌叫做原来的我。原来的我是什么样子呢？比现在年轻就对了。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给我一个空间，感觉那心灵的伤口。给我一段时间，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 歌曲来自于王杰先生。王杰先生一直给我一种非常孤傲的感觉。齐秦也唱过原来的我，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版本。在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直播的电台节目当中，你会听到很多优秀的音乐，来自于周准轻易的推荐。 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 这里是十点大陆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视频或者音频的节目，你从不同的地方来看到我的这个节目呢，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一个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晚上我们来聊多虑的人啊、哦。我首先会说，多虑的人我需要去照顾他，我见过多虑的人，他们其实特别需要保护的。这个话题还有很长的时间要去聊，大家也可以阐述你自己的观点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这个华侨的直播间里聊天，我发现大家今天成为朋友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我们可以喜怒哀乐都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心里话，请你记得。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每天都会有很多朋友点歌，我在筛选每一个点歌的朋友，这个歌曲是不是适合晚上来播送给大家。这位朋友叫做刚叫做菩提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要点播一首，哇，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深情，是谁的演唱，我们来听听看吧。在我国香港有一个非常会唱歌的人，张学友先生，情人的眼泪，为什么要对你流眼泪？难道你不明白是为了爱吗？听听看 Live 版本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好声传来你怎舍得说再会，我在深闺望穿秋水，你不要忘了我今生深入无海，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的眼睛，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啊，清澈的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每当在深夜我独自走在熟悉的街，却看不到熟悉的你。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先生 Live 版本的《情人的眼泪》，如果你喜欢，也可以随着这个旋律在你舒适的空间自由的幻想，跟他一起哼唱。十点打路机，听点好歌很有必要。 好春山你怎舍得说再会，我在深闺望穿秋水，你不要忘了我今生深入海，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一颗的眼泪都是爱，都是 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一档有爱的音乐分享节目，同时也伴着很多的心理的或者一些情绪上的起伏。总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去交朋友的节目，我们可以把彼此当成朋友，不断的了解，让我们变得无话不谈。嗯，其实我有很多的角色可以去做，我可以是你的哥们儿，是你的大哥哥，叔叔就算了，因为年纪不是那么大，对。然后呢，就是做好朋友了，彼此倾听，希望大家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我努力做到 ，to be a better man。今天我们来说多虑，我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文字，会说如果你真的是每天很多虑的话，那肯定是有压力，对不对？那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去排解这个压力很重要。其实有很多很多好的方法，比如可以放松你紧张的心情。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吹气，不要小看这个吹气哦，吹气可以让你放松整个的身体的一些器官，就是可以缓和即将爆发出来的情绪反应。就是只要你就闻花你会吧，就是闻花的味道。其实我们如果学习过声乐的演唱的朋友会知道，如果你深呼吸一口气，气沉丹田那个地方是最好的歌唱方式。然后你让自己把鼻孔鼻腔迅速的吸气，慢慢放到你的腹部，然后你的肋骨再慢慢从鼻子呼出这些气，轻轻说声 relax 放松，只要几分钟这样的动作就可以焕然一新。我当然作为直播间的主播，我不可以这样做，会影响直播的质量，因为还有通过收音机看不到我的朋友在听我的十点大陆机，所以大家可以反复做几次这样的动作，你就会很舒适。如果你有压力了，就会用这样方式非常简单的排泄一下，让自己放松。其实还有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可能的话，晚上呢，在你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你多虑又辛苦，浑身肌肉酸痛，哪个地方都不舒服的时候，建议你泡一个热水澡，或者洗一个热水澡，真的是非常的管用。有一次我去旅行，在外边，因为这个坐飞机长途飞行，非常的板，而且我又没有坐到商务舱或者头等舱这样一个舱位。非常的辛苦，我整个后背是非常板的，然后我就怎么办呢？因为要旅行啊，身体不舒服，旅行的这个体验会大打折扣。那我就在这个宾馆的这个酒店的卫生间里，特别特别的热水冲了我的后背，冲了大概25分钟，真的是很有效果。我整个人真的一下就 放松许多，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有一些很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变得放松，不是那么的多虑，让你看上去容光焕发一些，就比之前看人的眼睛会多一点亮光，那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一个瞬间呢、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有力道啊，在很多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很多人唱这首歌。有的时候寂寞是火烧的，有的时候呢一个很高个子的人唱歌是跟他的海拔成比的，他就是信。火烧的寂寞送给你，也谢谢大家来观看十点大陆机，收听十点大陆机。如果你喜欢告诉我你喜欢这档节目，来自于苏建信。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 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不顺利的一段时间当中，寂寞倒没有火烧那么程度严重，但是就是整个人不是特别开心，就属于低落期。然后我听到这首歌曲，听到苏建信在歌中唱到的一些旋律，忽然会觉得音乐有神奇的力量，真的是可以让你改变瞬间的低谷期，你会去重新让自己忙碌起来，整合身上那些良好的优秀的细胞，扔到那些不好的细胞，所以你要加油。 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气味变了，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 你的脸。 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北京粤语录这个电影呢，如果你有时间，我建议你去看一看。如果你热爱音乐，如果你经历过他们的人生故事，你会对他们非常的尊重。生活是五味杂陈的，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每天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永远是配角，有的人轻易都当了主角。你不要灰心那些当配角的人，因为没有你们这部戏也不好看。你也不要骄傲那些当主角的人，有一天你也会当不了主角。所以说我特别羡慕那种人，非常静的人，心里很静，他们有一种自然的力量，可以照耀人性的光芒。我希望十点打路机这个节目，不管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是在花椒的 APP， 还是在所有中国广播电视的节目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慢慢的、温温的、温暖的节目，让大家慢慢的走入这样一个心绪当中，能静下来。 To be a better man，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信口烧的寂寞，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如何让自己多虑的心放松下来，放松的状态有很多，有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放松。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你们猜是什么？猜五秒钟。5 4 3 2 1，对，你们猜的对，是的，我是这样的放松方式，是的，静静听着音乐，选我最舒服的耳机，我最喜欢的音色，最熟悉的乐曲，甚至是听到一首我从来没有听过，但是真的是能擦亮我耳朵的歌曲。有时候会自己弹弹琴，唱唱歌，很简单，是不是？却是十分的美好。有些人喜欢去看话剧，看一个在电影里看不到的一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或者一帮人在台上用尽自己非常有功底的台词以及剧情，感染底下那么多人，从话剧开始到结束，不停的挥汗，不停的让情绪起伏波动，那是精彩的人间艺术。去看场话剧吧，你会感觉到人生、声音、肢体、眼神、思维碰撞、剧情勾勒的一系列精彩的瞬间。说了这么多话，大家都说你说话是有稿的吗？如果你在看我的视频的话，稿是稿子的稿啊，手稿没有 script， 手稿乐队非常好听的乐队，去听听他们的歌 The Script。 我真的是脱口秀 talk show 不看的，我觉得如果一切照稿子念，除了见字如面有些环节需要跟大家朗读一些文字之外，我全是跟大家在说话。我真的把镜头这个镜头当成一个朋友，一群朋友，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谁呢？我看看我的 CD 的安排哦。这首歌曲充满了力量， Beyonce 是非常厉害的美国的歌手啊，他跟 GZ 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情侣以及爱人啊，恋人，一个制作人，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他们就是非常完美就对了。这首歌呢，从字面意思来上，If I were a boy， 如果我是个男生男孩，是不是是一首情歌呢？是不是我们会换一下性别呢？其实不是， 其实是从换位思考的角度来了解男生和女生感情的不同。如果你喜欢这首歌，如果你正在收听我的节目，如果你除了收听还正在收看我的节目，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给我发一个心形的图案，谢谢你。来自 Beyonce， If I Were a Boy。 If I were a boy even just for a day I'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 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 I'll kick it with who I wanted and I never get confronted for it 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 if I 十点打赌机等你来找我。刚刚我试着放了一种感觉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在夜晚来听充满了一种十足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对一个事情的澄清认知之后又推倒再次回到原点，也许都是爱吧，因为爱这就是最圆满的答案，不管他拥抱你还是远离你。今天晚上讲多虑，多虑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感觉，一个方面的表现。我希望十点打赌机是一个很综合的情感节目，在节目当中我可以做很多很多朋友的知心人，来聊一聊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阶段，我希望把我这些有限的难得的人生经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真的是可以从我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启迪，少走一些弯路，这就是最好的事了。我愿意看电影啊，我也愿意听音乐，我也可以弹音乐啊，创作音乐，之前我也写过音乐。我觉得在有的时候听到一首歌共鸣的那种感觉，它是来自于很多的情绪。有些人听歌曲是在不同的场地啊场合来听的话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听一首歌，你是在一个街区里听到的，很热闹，那是一种感觉，很生活，很市井化。忽然有一天你在一个比较庄重的地方，同时又听到了类似的旋律啊，当然不是一首歌曲，那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它自加了一些所谓的复杂化、情绪化等等的东西。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看书，书中有非常多的语言是你在生活当中无法表达出来，忽然这个作者就用他的笔触，用他的语言的表达方式写了出来，你读上去很美好，就有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患，是编阙写的，说得非常的准确。心乱，你的一切组织都会紊乱吗？就会生病。那心静自然凉，不是没有道理。心静下来之后，那些病就会离你远去，就幻灭掉了。真的是希望大家每天每天要好好的爱自己。安安，我看到你们的聊天，但是我不会经常看到的这个大概的屏幕，因为我要对着这个镜头，双眼看到镜头，就像看到你们一样。谢谢大家在这边聊天当朋友一样，我非常的开心，也希望这样一个聊天的方式可以这样继续下去，能多久就多久。是啊，还剩七分钟了，还剩确切的时间是节目结束6分33秒钟。我不清晰有多少人在看我的直播，在听我的节目，我相信有很多人只听不互动。我要努力做到让你们听也要来这边互动。我不是一个特别高调的人，把这个节目宣传给很多很多的朋友，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把他们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让他来听听或者看一看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在夜晚过得不太一样。谢谢送的礼物，这些礼物我都在我的心里装着，等我开见面会的时候我会送礼物给你们，你们期待不期待？那一天一定非常非常的有爱啊！那天一定会来的。时间还有5分42秒钟，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放送给各位。谢谢所有在直播间里守候的朋友，在狐狸982花椒的这样一个直播间当中来的所有的朋友，不管这些朋友是，有些人告诉我里面是有僵尸用户的，不管是僵尸用户还是真真正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我都希望你们幸福快乐。随着时间冗长的记忆，我们不会忘记彼此。也许有一天你把我忘记了，那记得，你记得我的样子就好了。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见过的电台男主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每天晚上的这一个小时，是我工作结束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个人来说非常的开心。虽然我们直播间的这样一个座椅不是很舒适，我要不停地调整我的坐姿。我今天还拿了一个这样的靠背，靠垫，是我们的同事给我，谢谢他。 人生或人世间都有很多这样的小小的瞬间会感动到你，对吗？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陶晶莹，如你一般的人，如你一般的人，那个熟悉的话你们还记得吧？今天我就不想给你了，我只说前两句。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晚安了，亲爱的朋友们，好梦。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你说相爱会变，